第97集，我不知道喜欢是什么。洛伊打开门，出现在了温小辉面前。当两人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仿佛时间空间都被扭曲了。他们看着彼此，明明只有几米的距离，却似乎中间隔着银河。温小辉再次体会到了那种心脏被挤压的疼痛，光是和洛伊呼吸同一片空气就让他无法忍受。 你怎么有钥匙？谁他妈让你进来了？我妈在家，你滚出去。 洛伊从进门开始就不错眼珠地看着他，好像生怕漏看一眼。 冯女士去她男朋友家了，你不是要把房子还给我吗？我不能进自己的房子吗？ 别他妈扯犊子，滚出去。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他后悔当初没多揍洛伊几拳，完全不解恨呢。 你最近还好吗？ 洛伊的目光从温小辉青黑的眼圈看到危险的颧骨，再看到他衬衫下隐隐透出的单薄的腰线。 你瘦了，我早就说过你不能再瘦下去了。 温小辉恶心坏了，洛伊怎么还有脸跟他说这些状似关心备至的话呢？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来看看你。 洛伊不自觉地垂下了眼帘，生平第一次他感到难以面对一个人的眼神，即便是那样明显落了下风的狼狈的眼神。 滚！ 温小辉恨不得能扑上去咬死他。洛伊抿了抿嘴唇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了一进门的小吧台上。 这是房子的房产证，那300万确实太少了，我在后面添了个零，你留下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 什么意思？分手费？ 就当抚养费吧，谢谢你3年来对我的照顾。 温小辉的眼中拉满了血丝，简直瞠目欲裂，胸口就像是被捅了一刀那么疼。 抚养费？照顾？你觉得我嫌少？这就是洛伊对我们3年感情的总结？ 洛伊看着温小辉摇摇欲坠的样子，心中一片烦乱，简直干扰了他的思考。 小辉哥，你没有必要跟钱过不去，如果你恨我，就更不该便宜了我。留着吧，我希望看到你过得好。 如果你不来恶心我，我就能过得很好。 你还是这么幼稚，爱感情用事。 我说滚！ 温小辉抓起一个水晶摆件扔了过去，洛伊偏头躲过了。 我有点想你，你都没好好吃饭吧？ 温小辉抄起椅子冲了过去，洛伊单手抓住了椅子的脚，慢慢地将他压到了地上。温小辉松开椅子，挥拳朝洛伊脸上招呼了过去。洛伊的手掌直接包住了温小辉的拳头，他明亮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小辉，胸膛起伏的幅度明显变大了。温小辉既打不出去也收不回手，反而因为太靠近洛伊，毛孔都炸开了，他的头皮窜过一阵阵电流，让他出现短暂的眩晕。洛伊轻轻把他的手也压了下去，看着他的眼睛。 对不起。 温小辉怔住了，洛伊在为了骗了他而道歉吗？他感到可恨又可笑，眼前都模糊了。洛伊克制着想要把温小辉抱在怀里的冲动，松开了他的手。 收下吧，总有一天你会需要的。 3000万的分手费，我一定是京城卖的最高价的屁股了吧？ 我开始并没有想要和你。 和我什么？和我睡？一 当初在美国跟我表白，是因为看我差点跟黎叔好了，你怕控制不好我吧？ 现在回想起来，洛毅做的很多事都充满了目的性，只是他回过头去才看透，可也早已晚了。洛毅没有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 你拿到遗产之后，本来想把我甩开，可是你发现雅雅留下的某样东西不在遗产里，可能还在我手里，所以你才打算回头找我吧？我还纳闷，为什么你拿了钱就开始对我那么冷淡？我还以为自己想多了。 温小辉发现自己的大脑变得无比的清晰，清晰到终于能把洛毅的所作所为看个透彻。 然后你窃听我的电话，听到我跟罗瑞讨论，讨论我喜欢上你了，你心里挺得意吧？反正不上白不上。 那些曾经他以为甜蜜的回忆，现在看起来都血淋淋的。他无法相信世界上怎么会有洛毅这样的人呢？可以装出最完美的样子，冷血地利用和践踏别人，而他偏偏遇到了。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 东西我收下了，你滚吧，以后你再也没有理由出现在我面前了。 温小慧狠狠推了洛毅一把，洛毅心脏微颤，手反握着门把手，却迟迟没有动。 你说的对，我突然想通了，陪你演了3年过家家，陪你睡了3个月，得到3000万的酬劳，我一辈子都赚不来这些钱，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工作了，大明星都没有我卖的贵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 洛伊目光如炬，静静凝视了温小辉几秒，他的拳头在背后握紧了，他转身打算离开。 洛伊，就当我无聊，就当我犯贱，我对你只剩下一个问题了。这3年里，你有没有一次，哪怕一时半刻，真的有点喜欢过我？ 他鄙视自己问出如此卑微的问题，显得他好像很在乎一样，可是他一定要问，他不想再被这个问题化作的梦魇纠缠，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，他想要一刀痛快。洛伊没有回头，只是沉默，半晌后他终于开口了。 我不知道喜欢是什么。 温小辉瞪大眼睛，瞳孔涣散开来，身体再也找不到一点力气。洛伊打开门走了，温小辉扶着椅子坐了下来，他沉静半晌，发出了一阵低笑声，耗尽了撕裂灵魂之后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丝尊严。 我不知道喜欢是什么，这个答案很好。3年来，至少这句话是真的。 黑暗的屋子沉寂了很久，才传来了压抑的哭声。 3000万，厉害吧？我突然觉得我赚大发了，爽翻了好吗？哎，你说我买个什么车好？兰博基尼是不是太招摇了？法拉利怎么样？啊，不行，我得买2辆，一辆跑车，一辆 SUV， 适合不同的场合。哎，都好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就是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嗯，你说我是不是赚了？谁的分手费有我高啊？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。我难受个屁呀！有这钱，我可以包10个男模，还天天不重样，还差一个洛毅吗？嘿，分我1-2个呀，没问题。 等我再锻炼两年，积累一下人脉，我就拿着这个钱自己开个工作室。啊，不行，我和巨星的合约还没有到期呢。我先准备准备，反正老子现在不差钱了。好啊，把工作室开在我的蛋糕店隔壁，必须的。 温小慧拿出手机一看，是少群打来的。上次他们在股东会见了一面，但人太多了，没说几句话。他就猜到少群还会私下找他，因为几个股东对战略计划的意见不太统一，这时刘星和他的态度就能起到一定作用。果然接了电话，少群找他吃饭，他跟罗瑞又闲聊了一会儿，到了时间就走了。不过一个星期不见，少群就晒黑了一些。 啊，少公子，您这是去哪儿度假了？ 去了沿海一带，不是去度假的，去考察的。你他妈能不能不一天到晚扭那个腰，这么细，我都怕你扭断了。 温小辉还以为少群喜欢这样呢，他立刻扳直了腰，正常了不少。 啊，您去考察什么呀？ 沿海一带商机很多，在京城家里人总限制我，烦得要命。我打算去那边发展发展。 您不会是打算把巨星的股份转让出去吧？ 怎么今天突然开智了，挺敏锐啊。 哦，我看您在股东会上的态度，我就有点预感。 大概是因为少群给他的印象就是冷血无情，所以捞够了走人很像是少群会干的事儿。 不错，跟你说话终于没那么累人了。想跟着我吗？ 您说哪方面的跟？ 我要是想上你，你他妈屁股早开花了，会留你到现在？我喜欢看着纯一点的，装也装得纯一点。你这浪的都不掩饰的，我下不去嘴。放心了吗？还是失望了？ 哦，我开开玩笑。 我到了南方主要还是做地产，投资巨星本来就是一个试水，试完之后我发现也没多少油水，没意思。我看你还算会来事儿，可以去给我当个公关。不过你现在发展的不错，没必要转行，我就随口那么一说。 谢谢少公子看得起，以后我要是混不下去了，就去找您讨口饭吃。